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其实我们最早的节目就是很多都是围绕校园的话题来展开的啊，咱们好久没有回归这样的主题了。今天呢也是，对，今天也是想，正好赶上这个开学季嘛，所以呢来讲一讲关于发生在校园里的一些有趣的事儿。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叫说一件课堂上让全班爆笑的事儿，突然好有画面感。 一说到开学季，我的生日就要到了，就一般九月份嘛，是不是？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当年大一，来到我的这个大学第一天是我18岁的生日。 哦，还挺有意义的。 每年过生日都赶上开学，都好有意义啊。 行了，萱草，不用再提醒我了，知道了。 你知道又能怎样？还不是没有任何表示。 对，默默的心里知道就好了。来说歌啊。第一首歌呢叫做《最好的我们》，来自杨炯汉。 嗯，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那年。 嗯，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讲的故事啊，这叫做 Kelly Alone。 他说呢，全校爆笑啊，军训结束校长讲话，他在台上说流血流泪不流汗。这个梗我大概会记一辈子。 流血好恐怖啊。 就是不流汗， 这里流血。对。 哎， 小三渣男 biu biu biu， 他说，嗯，我们班有一个人姓万，叫万岁，老师从来不点他的名字，直到有一天他上课睡觉。 万岁爷爷起床了。 哎，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就系我了，他说呢，初中化学老师的化学老师在隔壁班任教，我们的老师呢特别害怕他的老师，有一次在课间给我们讲题呢，突然看到他老师往班级的走廊里走来，蹭一下子从讲台跑到了讲台后面的角落蹲了下来，你能想象到吗？ 想得到，画面感很强。 对，老师也有怕的老师啊，真好玩。 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最好的我们，最坏的我们，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最好忘了吧，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最好忘了，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却不再会有我们。 闭上了眼睛，播映着昨天，那一见你是单纯青涩。 下一首歌来自于张冠子的23。张冠子，这名字。 23岁的时候啊。 郭嘉玲啦，他说高中的时候呢，班主任给我们看班级监控的录像。原本想看的是一对情侣下课的时候在班里搂搂抱抱，结果呢全班同学都看见的是坐在他俩前面的我脑门反光了。 , 笑死了。 成功的引起了注意。 对啊， 刷了一波存在感。 平面向量的综合应用，他说呢，这节课是班主任的课，班主任在铃响3分钟之后突然悠悠的走进来问，哎，咱们班这节什么课呀？ 懵了，班主任也懵了。 对，太可爱了，明明是自己的课。 嗯，周董的小咪西，他说高中的时候呢，班主任也就是九哥，手机铃声是大英雄，每一次上着化学课，手机一响，谁是大英雄，然后九哥就把电话挂了，有一次只想到谁是，他就把电话挂了，这时候就听到我们班男生大唱大英雄，全班都笑趴了。 这个男同学就是这么逗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里可能也讲过，就是我是因为太调皮了，所以每次都是被安排在，就两个最调皮的人嘛，安排在课桌旁边的两个桌，然后每天都是老师上边说，我们俩在下边就是接话茬嘛，就逗得全班哈哈大笑，特别逗。 一个说的，一个捧的是吗？ 对对对，就跟说相声似的。嚣张的盖世小魔王有孩子气，他说呢，我们学校每次英语听力考试都要先放一段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做笔试时呢还要猝不及防的来一段快乐环岛，真是够了。 看来这个老师也是他们的粉丝啊。 嗯，太可爱 了。嗯， 请你不要把我忘记， 下一首歌来自胡夏的《夏至未至》。 对，一听到胡夏唱这种青春的歌，真的是，我感觉他唱青春的歌真的是太适合了。 对 啊， 什么那些年啊之类的。对， 嗯，对对对，就听他唱歌就真的会回到那种穿校服的日子。 嗯，对，就像听到莫南的声音就想到上学一样。 不，听到莫南人的声音就想到那种老北京遛个鸟啊，大爷啊， 哪有 逗个蛐蛐啊那种的。 你眨眼萌死他呀，他说呢，下面我来点个男生回答问题，马尾，然后我们全班都笑了，因为我是女生。 哦，一个女生叫马尾， 估计这个爸爸妈妈想说让你梳个马尾吧。 嗯，石小林90565他说呢，初二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们挨个说以后的梦想是什么，一个男生站起来激动地说，我的梦想是超神。语文老师一脸疑问说，这是什么职业，又问了一遍他，你说的什么，同学说是游戏。 难道是游戏里的这个职业吗，要做超神，我要做 游戏玩的也太， 我要做人族。 嗯， 范米利尔他说呢，上学的时候上早读课，全班都是昏昏沉沉没啥声音，结果有一天一个六七十岁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的教导主任站在门口大声喊了几句，大家抖起来抖起来，其实是大家读起来啊，他说成抖起来，大家哄堂大笑。之后的早上一看到他过来，大家都会很自觉的大声抖起来抖起来。 就很适合代言抖音了我觉得。 太逗了，太可爱了。 抖抖抖。 嗯，原来那个时候这个抖这个词儿就已经这么流行了呀。我就戏我啦，他说每一次上课班长都会说起立，有一次说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懵逼了简直。哎，我就记得小时候特别逗，就有一次我们班长不知道那天怎么了，可能是睡懵了吧，还没睡醒呢，大早晨的老师来了，刚进门上来那个班长不是早晨要说起立嘛，然后晚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会说那个起立老师再见，他带着说嘛，结果那天他早晨老师刚来他就说起立老师再见，老师差点这个准备扭头出去，后来一想不对啊，就是早上我刚来啊。太可爱了， 是被戏弄了。 对， 流过了青春，那个男孩叫我成长，时间是我们的一首歌，我看你在哭在笑在喊痛在疯，我很怀念那个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了，知道吗，我们都在浮沙挣扎，守住那个完美盛夏，再勇敢一点，我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这首歌是来自于冯佳琪的小美好，就是之前热播的网剧啊，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里面的一首歌。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对，我最近在看那个新版流星花园嘛，里面还是沈月演的，我真的好喜欢沈月呀。我觉得就是她身上有那种对生活满满的热情，也特别可爱，我特别喜欢就阳光满满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挺有正能量的一个小孩子。 对对对，其实大家每天的生活真的有的时候很负能量吧，就很丧，就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这些正能量阳光治愈的东西来温暖自己的心。 嗯，对啊，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能让你开心的事真的挺少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后面跟着八九个坏消息，让好消息都不觉得那么开心了。 所以人生在世，我真的觉得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嘛，就是阳光一些，积极一些。 对，多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多听听酷我音乐调频啊。 对，多爱一下木达人萱草。 对，裙摆太大不好摆架。他说呢，小学四年级时，有个同学上课睡觉，老师故意叫他起来回答问题。老师说，请你用饭桶造个句。同学晕晕乎乎，思考了片刻，回答：我弟弟是个饭桶。老师说，我看你才是饭桶。 饭桶可能在家里爸妈老是这么讲，说你是饭桶。安徒生家的格林小姐，她说呢，上物理公开课后面坐了一排听课的老师，那节课讲了一个实验，我们物理老师拿了一张纸说，我们先揉一揉再搓一搓。同学们下意识的小声接了一句，再泡一泡。结果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一个，而且异口同声。 广告词太可爱了。 揉一揉，搓一搓，泡一泡， 舔一舔。任小丹他说呢，小学上音乐课唱国歌，同桌呢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老师领唱起来，然后同桌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啊，然后就起来了。 对对，太可爱了。 下一首歌来自默默天空的《亲爱的同学》。 小傲慢怪他说呢，高一那会儿呢，班会老师叫我到讲台上质问我说，昨晚为什么被宿管阿姨抓到了，和谁说话不睡觉呢？我为了不出卖朋友，我说跟自己聊天，然后班里人都笑了。我说不可以自己跟自己聊天吗？我自言自语不好吗？ 真义气啊，好哥们儿。 对，自己扛了。 对，一村树他说呢，军训结束时校长讲话，同学们经过军训之后面貌都焕然一新了。下面有个同学小声逼逼，是焕然一黑吧？ 对，都黑了，跟乌鸦一样。 哎，对，其实最近好多人在军训，我看到有的那个听众朋友发私信给我自己的那个前后对比照，就是军训前和军训后，笑死我了，真的完全俩人。 这个还挺有趣的。对， 对， 对， 对， 特别黑。 我超级想去到某个学校啊，先把大家的这个军训前的样子拍下来，然后回来之后再拍一下 对， 对， 对， 对 比， 对， 看谁 灰头土脸的。 嗯。逆光一二他说，我替我同桌发一个吧。有一次上课一不小心睡着了，感觉有人一直在敲我的头，以为是同桌呢，我就不耐烦地说，你再敲我告诉老师。我一会儿突然想起来了，还在上课呀，抬头一看是老师，亲身经历，从此对老师都有阴影了。 太逗了。还有这个更逗啊，千笑他说呢，我们教导主任是个光头，夏天晚上呢总去操场上抓搞对象的。有一次呢，一个男生躺在操场上问女生，你看天上星星亮不亮？教导主任拿着手电筒照着自己说，你看我亮不亮？ 亮亮亮。 那脑门真亮，真吓人啊，想想。 嗯，都赶得上莫大人了。 哪有，我可是有头发的。 有吗，莫大人？ 当然有啊。 也慢慢的就越脱越没有了吧。 不过有可能，估计再过几年真的就没了。 对，无发可脱，有一个词很比较火，莫大人送给你，无发可脱。 再见。 沉睡在懒惰的十二月，踏上毕业旅行的五月，你说一定现在是否都实现？时间奔跑一年又一年，是否你早已远在天边？把想念一直藏在了照片里面，不管我们怎么变。虽然总是不知不觉，虽然又模糊了双眼，遇见你真的很好，想要大声说，我最亲爱的同学 一首歌了，是来自于任然的那年。 嗯，超甜女生她说呢，班上有两个老师长得特别像，我们都分不清楚。有一次老师问我们班的大哥说，上节课讲到哪儿了？我们班那大哥呢就到处问同学们说，哎，这什么课呀，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就问老师，他说，老师你是什么老师呀？老师觉得很懵，我们班上人都笑死了。我现在都觉得我们一般的人都是脸盲。 这长得就这么像吗？我真的好想看照片啊。 双胞胎一样，太可爱了。 对，嗯。张行梦他说呢，一向严肃高冷的班主任在车站接女朋友，还与其进行热吻，被同学看见了，然后呢全年级都知道了，然后他苦心经营的好冷学霸人设就崩塌了。 哎，老师你好羞羞啊，居然还亲亲。 嗯。 兔子要吃肉肉他说呢，本人女，事件是高二快寒假的时候，好像是要准备什么考试， 冬天，我们副校长带我们的政治，然后我坐在暖气旁，趴在暖气片上睡着了。我们校长揪着我耳朵说：“醒醒！”我没有醒。然后呢，他就把校服给我盖上了。他说：“你们背书的都声音小点，别把人家吵醒了。”这个时候能睡也是一种福气。然后大家都笑了，笑的声音太大，把我给吓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 哎，感觉副校长好可爱啊，就是那种暖暖的那种大爷的感觉。 嗯，越来越好的钢丝儿，他说呢，老师让同学读课文，我同桌开始吃干脆面，课文声一停，我同桌吃干脆面的声音就停了，那声音真的是，我就开始笑，越笑越停不住。然后呢，班主任让我站起来背课文，我同桌噗的一声把干脆面吐了出来。 本来这个装的挺好的，老师一说话他就嚼，老师也听不到。结果尴尬了，被你给逗着吐出来了。 故意 破功了，破功了。愿浅吟低唱，他说呢，有很多笑的时刻，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难道是我老了吗？不，我才20岁啊。这是一条不服老的评论。 你才20岁，怎么可以说这个字？我不服，不要这么讲。 对，我18岁的都没有说什么呢，真是。 对，我16，我也觉得我还很年轻。 嗯、行了，我们两个戏精，闭嘴吧。 收，对，收。最后一条留言了，这个朋友叫做 Galaxy， 他说呢，让全班爆笑的事情呢有很多，说起细节来大都不记得了，但当时全班同学放声大笑的场景，一张张青春无忧无虑的笑脸，永远都不会忘。 嗯，我觉得真的说得太好了，真的是。其实一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一张张笑的脸，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充满回忆。现在可能都是、 嗯、 都是结婚生子啦，都有自己的事业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是想想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还觉得蛮有趣的。 那是我们这个青春记忆里最宝贵的财富啊， 嗯， 是吧？ 对，所以今天这条留言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了。希望借着这个开学季吧，大家都回忆一下当初的青春的岁月，还有一起大笑啊，一起学习的日子。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了，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又回忆了一下自己上学的时候青春的时光啊。 对啊， 嗯，也是感觉瞬间回到了18岁的样子。 嗯，对。哎，对了，另外、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10月13号呢，莫大人会在北京蜗牛的家慈云寺店呢做一场这个巡演的演出第一站，刚好呢会邀请萱草去做嘉宾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现场玩啊。萱草，我们两个呢也会在现场一起合唱一首歌送给大家。 对，一起去给莫大人捧场吧。欢迎大家到时候前来看我们。 嗯，对，还一起合影，一起聊聊天，一起缅怀一下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啦。 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 在未来那天再说。